着，也不是没什么。

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，谁还计较我几两轻易打理空洞情深意中长出我一生无畏形容，往日思量浮世空难走一路接一路的阑珊，活该落单都要扯满春风让我再城关陪那片傍晚，傍晚有我评判，有我盘算，有我决断，而你珍惜的都不要分给我，尚未发生的都在转折。 你还有什么？